调频107.3兆赫，中波1026千赫。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，调频107.3兆赫，中波1026千赫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，调频107.3兆赫，中波1026千赫。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开始播音。 天天向上，我和健康有个约会。 在人类骂治未病不治已病，讲人为本病为标。西学之父，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，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，以至于偏激行事，闭关自守，导致因噎废食，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，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传承世代中医精髓，潜心研究西医文化。他主张因时、因人、因病、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、新方法，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，用身体去感觉健康，用眼睛去观察健康，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，老师您好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呢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。咱们今天给大家说什么呢？要说一说养生疗法在头面部，像这个迎香穴开窍疗法，像这个眼睛的水火疗法，像这个磁疗脚垫做眼罩、做口罩，对慢性结膜炎、眼病及鼻炎、鼻窦炎、三叉神经痛，它是如何做到多病同疗的目的？今天的节目内容啊，好像有点杂。实质上呢，等您呢找到了这个线索之后，你就知道了中医的博大之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先说这个迎香穴开窍疗法。一说迎香穴，好多朋友立马就说了：“我知道这个穴位在哪儿，是吧？”那您知道这个穴位干什么的吗？哎，还会有人回答，我知道迎香穴管鼻子闻不着味儿了，还管什么？还管鼻炎，还管鼻塞，还管呢流清鼻涕。你看表面上啊，一个穴位能治好多的病，而实际上这种对穴位的认知方法，就是现在在好多医科大学，包括中医药大学，是吧？孩子们用西方医学的方式来学习中医的弊病。说白了，这种学习方法，表面上看，孩子们好像知道了很多，一个穴位能治多少种病。而实际上呢，恰恰把穴位经络的作用给狭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学中医，你就要用中医的方法。反过来，你用西医的方法去学习中医，